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Welcome！ 12:04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开始直播。我是 Mr. 常小航，各位周末愉快！在今天我们的周六的中午的时间当中，要跟朋友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些个非常释放的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享受到在这样的一个悠然假期里边，你能够好好的宅在家里边，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欢迎大家，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节奏驾到正在进行当中啊。 Chill House Music Mixtape， 这样的一种持放的 House 音乐，我们可以怎样能够帮助在周末的学习和生活过程呢？自己安排一下。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音乐当中跟自己对话。12:17，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些迟放的 House 音乐当中，你有没有能够想要跟自己对话的一些理由呢？当然有些人会说，哎，自己跟自己说话岂不就是都是废话吗？也不一定啊，也许能够通过这些语言触及自己的内心深处呢。陈年喜也说过，废话也是好东西呀，比很多食物实用，支撑着春夏秋冬走马灯一样走过。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本来就是一段一段的废话。这样理解的话，岂不是自己会感觉到生活可以淡然从容了一些呢？但是呢，喜欢谈论那些生活中痛苦的，往往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是饱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颂，对不对？而我记得这个马塞尔杜尚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我喜欢纯粹的东西，我不喜欢酒里边掺水，我也这样对待我的生活。纯粹就是简简单单，所以在音乐当中，我们何尝不给自己一些时间，简简单单的去聆听它呢？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Here comes the beats， 让我们来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去简单聆听。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奏驾到 Rhythm Mix。 12:26，有什么能够让你满足呢？在音乐当中可以让自己展开想象。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名人名言，而在稍后半点回来以后呢，也会跟您继续分享更多我们的迟放音乐作品之今天的 Chill House Electronic Study Music。 能够用这种音乐伴随自己的周末学习、工作、生活、休闲娱乐，特别的合适啊。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给您带来更多的流行音乐的精彩，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第二和第三个小时里边，我们要给您带来的一个，就是在本周和上周这个半个月以来，我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听到的那些著名的流行音乐单曲还有全能专辑，为您一一送上，是整个的一个大流行的大概念了，大金曲的大动作，就在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一会儿见各位。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

谁不喜欢音乐当中能够带着点小节拍和小节奏，对不对？这种小鼓点儿在耳边叮叮咚咚的敲起来，其实挺舒服的，就好像生活当中是有颜色的一样。我们在大街上，我们在家里，我们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之下，总能够发现身边的颜色。听音乐也是一样的，比方说当节奏快的时候，你就会认为它一定是一种热情激烈的红色或者是橙色。当节奏突然间慢下来了以后，而声调被拉长，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傍晚的时间。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们能够有幸看到这月偏食的现象，这近60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月偏食天象上演，你看到了没有呢？反正昨天晚上有不少人说，哎呀，这月偏食食的也太偏了一点啊。当然也有人会说，哎呀，这场月偏食十分接近月全食啊。嗯，这个跟地理位置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在长春就已经接近月全食了啊，就剩下了一个月牙的感觉。昨天一看，哎，这不就是一个农历的10月15吗？按说就应该是皓月当空啊。但是在月亮刚刚升出地平线的时候，这个月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有些地方真的会遗憾的错过呢。因为呢，这样的一次月偏食的初窥时间是15:18，时甚的时间是17:03，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来讲，稍微偏南一点的地方可能就看不太见，只有靠北一些的地方，我们的东北天黑的比较早一些，那么几率就自然大咯。如果昨天晚上你有看到过相关的月偏食也好，或者说是月食的小过程也好，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心情、当时的过程来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跟我们说一说。 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把自己昨天晚上看月食的情况发过来了，有人说哎呀溜达了一圈，当时月亮还没爬上来啊，只是看了一眼而已。因为当时呢在北京这个天黑的比东北还是相对晚一些的啊，所以说可能月食的时候或者月食过去了以后你才发现，这好像就是错过了这600年以来最明显的一次月食的情况。没赶上啊，下辈子吧。继续来听我们的迟放音乐，12:42，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了。 听到一些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希望能够全家人在一起，好好吃一个午餐和晚餐，和家人们一块儿去准备用餐的过程和准备这些个食材的过程是特别有爱的一件事。当然更加值得我们去开心的就是在11月18号的时候，中国内地新增本土确诊是8例，连续3天保持个位数，而中国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从全国层面疫情防控的趋势来看呢，是向好的，多数地区进入了扫尾阶段，即使是前两天疫情呢还比较严重的大连，近几天呢也是个位数增长了，所以我们判断本轮疫情近期内会有一个收尾的过程，

for night and day, girl, but never let me go. It's hard to say your name, girl, without losing control. I wanna stay by you. 耳边的音乐怎么样？突然间能够嗨得起来，是不是来自于 Timmy Trumpet featuring Cascada 以及 Harrison Ford 带给我们的 Never Let Me Go？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第二小时正式开始。Welcome everybody！ 下面的一首音乐我特别的喜欢，这样一种声音来自于 Jamie Butler， Home by Midnight。 I'm putting up the mistletoe. I hope you won't be long. Praying for December magic. Last year was kinda tragic. Just a faded green but feeling blue. All I need this Christmas Eve is you here with me. Yeah. Say you'll make it home by midnight. The one gift I want.Snow is falling down. Promise you won't miss your flight, and you'll make it back in time. I don't need any presents, no fires or roasted chestnuts. Tell me that you're gonna be here soon. All I need this Christmas Eve is you here with me.Make it home by midnight. Oh, I need this Christmas Eve. Is you here with me? Yeah. Say you'll make it home by midnight. The one gift I brought is this. To feel your kiss. Yeah. Say you'll make it home by midnight.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an. Hey, yo, you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better than mess with someone like me. Hey, yo, forever and ever you're gonna wish I was your wifey. Don't act so innocent. This was no accident. You planned this in the end and now it's over. Say what you wanna say. You lied and I got played. You threw it all away and now it's over. Just face it, we didn't make it. You bit off more than you could chew. Can you taste it? Oh, you should've known. 也就是来自于 Avril Lavigne 啊，我们的朋克小魔女带给我们的新歌了。很久没有听到 Avril Lavigne 她的声音，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那好像还都是停留在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学生时代所听到的东西。Avril Lavigne 她的声音其实极具识别性，即便你在洗手间里。客厅里边在播着 Bite Me， 你都能够完整听到，哦，这就是 Avril Lavigne。 所以说距离并不是问题。 Foes 的一首歌曲 Wake Me Up， 来自于上周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新歌带来。 This is Resonance，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了。来自于 Foes 的一首 Wake Me Up， 把我们来叫醒。其实呢，像这样的音乐，只要在你耳边啪出来了以后，像一种开口脆的声音，立刻就醒过来了，对不对？那当然了，在这里呢，跟朋友们来再说一下，其实呢，我们刚刚那两首歌曲都相对来讲的有一点点的非主流，对不对？那当然了，也还会有人说，哎。都听成这样的音乐了，赶紧别 emo 了，对不对？赶紧好起来啊！所以呢，我们要给您再来送上，继续可以带给我们相对听感非主流一点点的 Oak 的一首 Wherever You Go， 来自于 John Martin 他们的合作。这是来自于巴西的一位 DJ 兼制作人 Oak 与舞曲界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 John Martin 他们来合作发行的新单曲 Wherever You Go。而 Oak 的标志性的低音也增强了与制作人 Martin 他的人声完美的一种匹配，我们一起来听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ummer, when your heart met mine. by side. I hear your world's been getting colder, colder, but through it all I'll be your shoulder, shoulder. And even though we're getting older, older, remember what we said. That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 know I'll carry you home. I'll be the last man standing to keep you safe from the storm. You've been next to me, oh. You belong to the world now. so just leave me alone. Featuring The Weeknd, One Right Now.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give me nothing, but I still change it to something. And I still thinking how you touch me, ye 全新专辑三十来了，我们很多人会说，哇哦，这样一张专辑能够给到我们什么样的听感呢？在全球瞩目之下重磅回归，继以往的专辑十九、二十一、二十五全球性成功之后，他的第四张专辑三十同样也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也倾注了 Adele

Hold On。半点之后，跟朋友们继续分享 Adele 的新专辑当中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经典歌曲为您送上。我们一会儿见了。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弘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0。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欢迎回到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节目了，13:34。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Surf Cruise featuring Travis Barker 的一首 Freeze。在这样的音乐里边，我们让自己不再胆怯，继续能够让我们听到来自于 Sylvie Queen， 做一个自己心中的女王。If I touch you for the first time, like Madonna, you'll be flashing paparazzi, going gaga. Ooh, come, come, come, come out to me. Ooh, come, come, feel my body. Ooh, come, come, come, come out to me, come out to me. I'm a queen, I'm a fiesta. Why be regular when you can be extra? 新歌，欧美流行，这里是节奏驾到。 喜茶姐 Charlie XX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 New Shapes featuring Colin Paula Jack， 这也是他曾经在那首单曲 Good Ones 之后的第二支新单曲。我会觉得其实还是第一支更好听一些。13:41，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Taylor 美美的新作品 Message in the Battle 重唱版。 Thank you. 来自于 Taylor 美美姐 Taylor Swift 带给我们的 Messenger Battle 13:44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面一首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和格莱美音乐人 Anderson Paak 他们的限定组合 Silk Sonic 正式专辑的发行之后，一共有九首歌曲当中的主打 Blessed Of， 复古性感唱腔，闪耀舞台加持，来感受一下 Silk Sonic 他们的丝滑魅力吧。 Just like rainbows in summer, got us smiling like our dreams just came true. Yeah, I took a little something to get here. Yeah, yeah. I got a little more if you're ready. We can have it all. All. Let's tiptoe to a magical. Evening with the Six Sonic, Blast Off， 作为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的首打单曲， 希望你可以来喜欢。而今天我们本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Choice FM 绰爷的新作品 Angel Baby， 听上去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也为您提供了更加舒适的一种音乐服务，那就是可以直接获得我们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歌单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如果想要获得我们这一个小时当中的节目节奏驾到的直播歌单，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可以能够让我看到你的需求，然后我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歌单列表的，希望您可以喜欢。稍后整点之后回到直播间里边，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全球热门潮流风尚新单曲，还有来自于 Adele 的新歌为您送出，一会儿见。 Counting the tattoos on your skin. Tell me a secret, and baby I'll keep it. And maybe we can play house for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he blue on a rainy night. No lie, I'll tell you how I almost died. While you're bringing me back to life. 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 哎，那说到海参呢，现在很多人，那老人的小孩啊，上班族啊，孕妇啊，人家如果有条件，每天的都吃一根参。 哎，现在这变成了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养身体的一个方法。但是选海参其实是有门道的啊， 是的， 不能什么随便的都乱选。 对，你像这个市面上的海参呢，有圈养的，吊笼的， 哎 啊，当然好的还是这个自然生长的海参了。 哎，什么是自然生长的呢？比如说今天咱们跟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弘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 鲜炖燕窝， 更多人吃小鲜炖， 每周冷鲜配送， 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Why horses tell me where did they all go? They used to run, used to run, used to run right here, and all I see is an empty road. Why horses tell me where did they all go? When I was young, I was youngSpread like fire, and only roots don't know where to grow. Did it come overnight, or did it come slow? It's out of our hands and it's out of control.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the world we used to know. 教主 Alan Walker 他的新单曲 World We Used to Know。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14点03分，我们的节目第三个小时就这样瞬间开始了，非常的惊喜是不是。那其实呢，之前 Alan Walker 他的代表作品 Faded 也是一共呢在国内的平台就播放了超过50亿的播放量，这神秘的面具之下加上抓耳的电音，给到了我们一种无限的满足感。而这样的一首曲子 World We Used to Know 让他的这样的一种制作跟空灵女声魔幻的结合在了起来，而下面的声音来自于 Beyonce。 We've worked and built this on our own. 来自于我们的顶流天后 Queen B， 这个 Beyonce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 Be Alive 当中的一首单曲了啊，这也是在电影《国王理查德》当中的一首原声作品，而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玩味一下了。 听歌也是有功能的，台词、歌词，振振有词，影视剧集歌曲，总有那么一句让你值得跟读下去。节奏驾到，只为你送上中英文对照，所以不妨跟上我的节奏跟读这一句。 在这样一首歌当中，第一句上来就是 It feels so good to be alive， 活在世上的感觉真的是令人舒畅啊。没错， It feels so good to be alive。 Beyonce 也是在电影里边会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呢？曾经获得格莱美在内的无数的奖杯跟提名，也创下过全球销售量过亿的这样的一个顶流女歌手，加上她的完美歌喉、独立自信于一身，也常年位居全球娱乐的焦点当中。那么其实呢，关于独立这个事情，我们不得不说啊，有另外的一位歌手也非常厉害，那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独立流行宝藏男孩啊，柯南，对 Conan Gray， 他也带来了全新的单曲叫做 Telepaths，传心术士啊，这样的一首饱含了乐观精神的歌曲呢，也是更加进一步的去展现了他这样的一种非常热烈迷人的声乐演绎的方法。那么到现在来讲，他也是作品里边最为宏大的一首作品的副歌部分了。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 Telepaths， 来自 Conan Gray 传心术士。 Finish that sentence, babe. Already know all this sense. You say we're breaking up, what a shame. Don't even wanna stay friends. God, it's just so you. You're just so predictable. Won't you try something original? Old news reused. That's why I don't cry. 'Cause I got a feeling you're comingYou're back in love. It's so you. You're just so predictable. Won't you try something original? Old news reused. That's why I don't cry. 'Cause I got a feeling you're coming back, just like you have in the past. Yeah, I got a feeling you'll be sending me trash. You should've left in the drafts. Yeah, I got a feeling

来自于黄老板 Ashren 他的新专辑 Equals 等号当中的一首单曲 Shapers Alphenberg Remix Edition。 想要歌单吗？现在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我就给你整个的歌单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For a second the dysfunction felt romantic, 3 years in and I can't stand it, fell for your mystery, your reckless abandon, now I'd prefer you just be candid. I'm trying not to listen to the part of me that knows, no matter what I wanted, now it's out of my control. Brakes cut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undone, full speed, I'm just a blur to everyone. I shine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undone, 100,000 miles past when it was fun. Only you get in the way, only you get in the way. I shine and even though I know how it's ending, I'm still praying for a soft landing. I'm not looking for any particular new beginnings, I can't make the space for something else if I keep you in it. It's a bit uncomfortable, I'm learning how to, I'm not used to wanting anything that's not you. Breaks cut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on down, full speed, I'm just a blur to everyone. I shut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on down, 100,000 miles past when it was fun. Only you get in the way, only you get in the way. I shut and even though I know how it's ending, I'm still praying for something. I'm trying not to listen to the part of me that knows, no matter what I wanted, now it's out of my control. Breaks cut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undone, full speed, I'm just a blur to everyone. I shut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undone, 100,000 miles past when it was fun. Only you get in the way, only you get in the way. I shut and even though I know how it's ending, I'm still praying for the sun. Praying for a soft landing. I built a house for love to grow. I was so young. 14:21，耳边的单曲来自于 Adele 的新专辑《30》当中的《To Be Loved》。今天我们并不会放《Easy on Me》，明天放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这张专辑《30》当中的，讲述 Adele 经历人生变故、不断自我救赎的成长过程和见证，诉说从接受痛苦、焦虑的洗礼，到最后的沉淀平和，再到找到自我归属。而到他永远没有停下追寻幸福的脚步，他也以更加成熟稳重的姿态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而到在给粉丝的一封信里边提到，他说一路走来，我知道了许多对我来说冲击很大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我已经历了层层蜕变，也受到了新的洗礼。我发现很多健康有益的生活态度用来引导自己的生活，所以这首 To Be Loved 也来自于 Adele 自己的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而在昨天这样的一首歌当中的视频小片段也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刷了屏，现在来听感觉如何呢？ to sacrifice, but I can't live that lie. Let it be known, let it be known that I try. I'm so afraid, but I'm open wide. I'll be the one to catch myself this time, trying to learn to lean into it all. Ain't it funny how the mighty fall? Looking back, I don't regret a thing. Yeah, I took some bad turns that I am owning. I'll stand still and let the storm pass by. Keep my heart safe till the time feels right. But never learn if I never leap. I'll always yearn if I never speak. To be loved and love at the highest count means to lose all the things I can't. 一首歌长达6分41秒，接近7分钟的音乐故事，让人听得很动容。来自 Adele 30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并不是主打的一首我非常挚爱的歌曲《To Be Loved》。关于爱情，关于那些音乐当中的小故事还有很多。下面一首的歌曲来自于 Leon Bridges，《Summer Rain》。而我们这里要跟朋友们去盘点一下，在本个周末里边，我们能够看到的电子专辑的数字专辑的销量一个排行榜的情况。有趣的是呢，目前今天，截止到今天啊，很有意思，排行榜的前5名，那就分别是 Adele 的30专辑 T Taylor Swift Red， 林俊杰和自己对话，以及赵磊的进击之月，还有 Ed Sheeran 等号，这五张专辑分列一二三四五名。但是呢，我们会说其实光今天来看，那再好像一张专辑三十，光今天到现在就已经卖了6000多张了，而 Taylor Swift 卖了785张，林俊杰的和自己对话卖掉了506张，赵雷进击之月217张， Ed Sheeran 等号117张。有趣的是这个排名只限今天，而专辑销量的一个总数，Adele 的30总共卖出了，目前为止是卖出了9万多张， Taylor Swift Red 专辑卖出了145000多张，林俊杰的和自己对话卖出了215900多张，赵磊进击之月卖掉19000张， Ed Sheeran 等号专辑卖出48000多张。所以这是这个周末当中的数字音乐专辑的销量排行情况。在 Summer Rain 的音乐里边，我们继续跟朋友们分享歌单。对了，想查询歌单，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回复歌单两个字，我会给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Don't stop now, now, now. Keep it coming now. Don't stop now. Wanna feel you on me. Don't stop now, now, now.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弘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Tried to wave a white flag, but you set it on fire. Burning Bridges 来自于北欧的创作才女 Sigrid 带给我们的单曲，她的音乐创作呢好像目前来讲火的就这一首，但就是呢这是凭这么一首歌也就能够让我们听得很爽了，很多人呢会听这样的一歌曲的时候能够跳起来，是不是？而且呢会发现光凭这一首单曲就已经足够能够在各大 club 当中占据一席之地了。14:34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每周六周日只在周末的下午我们会出现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这个周末你还过得开心不啊？继续来听 Love is just a word， 来自于 Jasmine Thompson。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ay，Every word's already been written, every chord already played. You make everything make sense. Every melody, it's different. Every line and sentiment sounds brand new after you. Purple rain is only Yesterday is just another day. Hallelujah's an old song by an old man in a suit. And I guess love is just a word without you. It's so delicate and fragile, and it's something you can't break. They call it luck. It's something you can't make. It's a falling star you catch, and then you hope to God it stays. And you call me, and I call you. Purple rain is only without you. Yesterday is just another day. Hallelujah's an old song by an old man in a suit. And I guess love is just a word without you. I'm half the man I was supposed to beBe. Only one more thing to say. I fall in love more every day when I'm with you. There's nowhere else I'd rather be. You're everything to me, the better part of me. Purple rain is only rain without you. Yesterday is just another day. Hallelujah's an old song by an old man in a suit. And I guess love is just a word without you. And I guess love is just a word. 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在这爱情当中也苦也有甜。 Adele 可能经历了更多的是苦吧，他说他认为自己毫不夸张的讲找到了非常平静的生活状态和平和的生活状态，已经把这样一张专辑30准备好分享给这个世界了。 Oh my god， 送给大家。 I ain't got too much time to spareTo show how much I care. Wish that I would let you break my walls, but I'm still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from the fall. me coming back even though I'm terrified. Adele 的那首单曲 Oh My God， 希望您可以来喜欢他的声音和他的声音故事。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Santa， Can't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听到这里真的非常的开心呢、啊、是不是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要跟朋友们再来分享一则奇观，那就是远在南半球的大堡礁，一年一度的盛世叫做珊瑚繁衍，也被称为叫做珊瑚产卵、珊瑚繁殖即将到来了。每年的十一月或者十二月的月圆之日的某个之后的某个晚上，大堡礁的海底世界会突然开始下雪，千姿百态的珊瑚它们将会集体产卵，创造出宛如漫天飞舞的雪花状态，或者是如浩瀚夜空当中点点的繁星。而大堡礁产卵的神秘之处则在于，尽管科学家们可以预测到这个现象每年会发生一次，但是到现在仍然无法精确推算出具体的时间，别忘了昨天晚上是满月日哦。所以预计呢，珊瑚产卵可能会发生在11月23号到25号之间的某个晚上，到时候呢包括各大的相关机构、海洋学家以及摄影师们都会和全世界一起去呈现这样一场海底视觉盛宴。而各位朋友们如果觉得很好奇的话，也可以通过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过往几年当中的这奇幻故事吧。 There was no point in all of those phone calls. Can't believe I had you on my ringer. Counting the times you were honest. I don't need a hand, just a middle finger. I still see you when my eyes close. But I gotta stop looking back. All of my heart wishes I could say bye. So any lost words now. One of these days I am going to move along. 3 years of this is for too long.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Life goes on, Tupac told us 96 2020 lost my gram, now it's just me and my Be a lie if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thought of death Me and my brothers, we the last ones left Life goes on and on, oh my, my, my I'm feeling high, I'm all alone Fighting demons in my sleep, wake up 5 in the morning Let me sing my song Life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Life goes on, it'll end one day We'll all be gone, staring death in the face Another life lost, watch it all go away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It's gonna end, we'll end up dead Buried in the ground and never seen again I know it's true, so what's the use? One day they will forget you Life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Work all day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habits lead to late 来自于 Ed Sheeran 的黄老板啊，如果你是因为这样一首歌爱上他的新专辑《等号》的话呢，我们要说这么一句公道话了。如果你是以听电子音乐的心态去听这首歌的话，你会觉得哎，这歌不错啊，质量挺高的。但是如果你是 Ed Sheeran 的这个金牌粉丝的话，用这个粉丝身份听的话，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并不是特别的优质。而且这也是能够获得到的，就是很多的 Ed Sheeran 粉丝们的一个共同的认知了。所以说，哎呀，黄老板，有些时候呢，这个创作歌曲也好，写音乐的编曲时候也好呢，还是要稍稍的考虑考虑啊，这个粉丝们的想法，以及自己的创作的经历，不要被一些个市场和资本所牵着鼻子走。不管怎样 ，Bad Habits 也是在他的专辑《Equals》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了。嗯，评价呢虽然说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们还是会喜欢的。喜欢总不是罪啊，是不是？ House Relax 2021 New and Best Deep House Music 来咯，15:06 Welcome back， 这里是节奏驾到节目正在直播，每个周末只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呈现，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 点十分了，伴随这样的一个 House Relax 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我们的 Mixtape 已经放送到了这里。可以说现在突然间我们就兴奋了起来，激动了起来。如果想跳的话，我觉得可以跟随，可以说全国各位的明星们、歌手们、演员们，他们的共同的一个大创作啊，他们都在跳一起向未来的这个手势舞，所以说也可以一起携手向未来去盼冬奥，去与冰雪共舞，感受着双奥之城北京的魅力。一起向未来手势舞，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网红亮点。如果你还不会的话，就赶紧学一学，因为下一个星期我们的北京乐广播主持人们也会开始唱跳起来了，要来跳一跳这一起向未来啊。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Chris Spaceman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为您送上的电子音乐节奏，还有我们的欧美音乐的全能大分享。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时，第四个小时的上半时段要接近尾声，在此呢也是欢迎大家现在就赶紧来拍下你面前的 FM 九七四的字样，把照片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着节目的直播，拍下面前的 FM 九七四，把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直播。一会儿呢，我们会在半点回来以后，在北京的上空，在我们北京的电波里边念出你的微信名字，让更多的听友们通过点名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方式，用音乐连接在一起。House Relax 2021 Mixtape 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要复古一点咯。沙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边境线上巡逻，我

15:33 Welcome back， 回到节目当中，直播进行到最后一个时段，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在这里要跟朋友们开启点名环节了，现在也看到了很多听友们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自己正在听的 FM974 的字样的照片已经发送到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那么好，看到了我们的网友老傅啊，拍了一个月亮，然后配了一个 PS 版的 FM974，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看到了网友 Sign 在用收音机啊，不是用听听 FM 在听着节目直播。欢迎一下陈科以及文文，你好。欢迎赵思明，山外有山 Lovey， 以及赵鑫，你好啊。还有像是 Jeremy， 你好，很久没有听我们节目了，是不是啊？刚刚就是又在车里边听着，同时还开着听听 FM， 棒棒的。欢迎一下乐微笑，以及呢迪塞尔同学、晨曦，还有像是瑞高以及佩如，还有像我们的网友恒夜星，说一直想要学唱一下英文歌，想要把那些个好听的英文歌学唱好了以后唱给自己的好朋友听，那就多听几遍，对不对？还有呢，像是我们的网友山外有山，以及我们的 AC 米兰虎虎、天空之城妍妍啊，都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以及 Legend，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空间当中。 Here comes the beats。 沙伦玫瑰在最后的时间里边也依然能够拍的照片发了过来，棒棒的。照片的点名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要继续听音乐，大声的感受一下音乐中的节奏了。节奏驾到，欢迎一下深海浪花还有晨曦。 OK， 点名到此结束。 分了，我们的网友很多也在说，在询问今天节目有没有歌单呢、啊？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节目的歌单呢是分小时送上的，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呢，目前本小时电子音乐的舞曲内容呢是一个原创音乐作品，是 House Relax 2001。那么其中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歌单情况，因为它是把歌曲都拆成了一段一段、一部分一部分的。那可以说呢，想要列举一个歌单比较的困难，那这也是尊重这个原创音乐人他自己的一个相关的选择。 所以呢，我们第四小时的音乐歌单欠奉啊，非常非常的抱歉。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前两个小时当中，那么是因为我们播出那些个欧美流行音乐，那都是有完整的歌单列表的，您可以进行相关的查询，没有问题。所以呢，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您可以来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告诉我们您要第几个小时的歌单内容，我们就马上给您回复过去咯。15:45了啊，距离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在此呢也要跟朋友们去来做一下非常有益的一个生活温馨小提示。很多人会觉得呀，有时候看手机呀，就看电脑屏幕啊，看电视啊，时间长了以后眼睛疼难受啊，那是因为我们长时间过度用眼，感到眼睛发涩发红疼痛，这时候的话呢，您可能已经患上干眼症了。所以呢，如何解决干眼症呢？除了一些药物之外哈，其实非常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能够让眼睛湿润，所以呢，哎，打个哈欠眼泪就来了，就可以能够让我们有效的预防干眼症，保证眼睛的湿润咯，就这么简单。如果您需要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歌单的话呢，您可以来回复一下歌单，然后来告诉我一下您需要第几个小时的歌单内容，我们给您进行相关的回复。 Overnight, we realign. Hide away from the sunlight. Later on, we'll realign. You hold me close, tell me that you can read my mind. How do you get to know how I feel inside? 'Cause I didn't take you there.